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OK。 到了北京时间的21:01，欢迎各位同学们、各位小伙伴们、各位司机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周日晚上10点钟准时打开电台，收听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来找正在建外大街14号直播间里为向大家挥手的麦同学，好，一起呢度过最最不一样的周六的时光。那今天晚上，好。麦麦麦同学就是我，跟大家一起呢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好好享受一下此时此刻的你的心情状态开启我们今天接下来的3个小时的音乐陪伴，可以呢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听歌唱歌说说心情所得一周的这个总结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标记打卡。此时此刻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已经在新浪微博上线喽，邀请大家在上面打卡留言，说一说呢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想把这样的歌曲送给谁，一并呢跟大家分享。麦家族正在张开温暖的怀抱迎接你。 小的时候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努力，别人卡路里你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燃烧我的卡路里， 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红果蜜蜂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拜拜咖啡因，戒掉可乐戒油腻，上班外卖玩游戏，别再熬夜伤身体，来来后转体，跑完瑜伽仰卧起，风干单车不拉提，保温杯里泡枸杞，来来深呼吸，晨跑夜跑有记忆， tell you about my girlfriend, my girlfriend Mona Lisa. She let somebody take a picture so she could be a fashionista. She said she wanna be a model, but what she wanna be a model for? She told me that she wanna travel, walk the rumors in Milano. But I told her that I loved her, adored her, I need her, my Lisa. She told me trust her.I want her, I wanna trust her. And I don't know why it hurts me, hurts me, hurts me. I get jealous when she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All the fellas, they be looking, looking, looking. They looking at my Lisa, Lisa, Lisa. About my baby Mona Lisa. She told me that I'm acting crazy. She said I need a free hat. She said she felt like she in prison, but why she feel like she in prison? We always going to the ocean side and the mountain top. We be living a good living. She wanna be a model and travel and walk in the runways of Milano. She says I'm jealous. I know I'm jealous because I wanna own her for me and not them fellas.And it hurts me, hurts me, hurts me. All the time she be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Them boys be flirting, flirting. They flirting with my Lisa, Lisa, Lisa. La-dee.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11月28号，一份横店工作室会议内容文件被影视圈从业人员纷纷转发。这份文件称，税务总局下达浙江税务局，要求影视工作室展开税务自查自纠，影视圈的补税工作正式实施。文中称，此次自查自纠规定，工作室需要按照2016年到2018年3年总收入的最少70%按个人劳务计算税款，需要补缴费用和滞纳金。前天下午，中国电视剧编剧委员会会长刘和平公开表示，关于这3年补缴应纳未纳税款，对编剧行业已经明确答复。按照2002年国税字52号文件缴纳16%税款，未足16%补足即可。接下来还会继续沟通。明晚暖冬治愈系情怀剧《那座城这家人》将在湖南卫视开播。这部剧改编自长篇小说《平安扣》，以经历大地震重创的唐山为背景，讲述了来自不同的家庭三代人的悲欢离合。眼下在北京卫视热播的都市情感暖心大戏《幸福一家人》中，李立群饰演了一位兢兢业业的经营面坊的单亲老爸房永福，对子女无微不至的照顾却换来孩子们的冷落和疏离。在最近的剧情中，一场父亲发起的不孝诉讼直击现代社会的情感痛点，李立群用内敛式的情感爆发细腻诠释，被截成视频片段在网络上疯狂传播，也激起了感动与共鸣。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别人的夜晚空无一物，毫无痕迹。 的周末午夜档，永远在播放最美好的回忆。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想你的时间不够用， 什么？平淡的事情现在忽然生动，是你改变我，你改变我，忍不住想要爱你的冲动，不确定你属于我会有点寂寞， 你给的幸福在我心中自由走动， 抚平我每一个伤口，忍不住想想要比谁都懂，你是情人还是朋友，还没勇气想的太多， 你的世界如此辽阔，我会在那个角落， 我的执着能让你感动，我只能相信自己感受，不怕失落，关于你的一切我想要比谁都懂。 生活当中的种种冲动，很多次的蠢蠢欲动，都会是你的脑海深处的所谓幸福的来源，或是曾经的一种遗憾。来自十年前的歌曲了哦，零八年呢，萧亚轩在三面下网当中发布的这一首歌《冲动》，也是呢今天晚上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的麦家族麦 home 点歌打卡贴里的古朵儿同学呢点播。我坚持喜欢，更多的是需要冲动，否则不总是在原地踏步吗？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是会说了太多就成长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 会唱的朋友， 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没有理由，我也难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的晚上，很特别的时间段跟大家见面，在今天晚上的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当中呢，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 还没融化，你在看表，我笑得尴尬。你说最近很忙，改天聊吧。All the time that it takes. just to stay in your good grace. Lately I've been thinking maybe you're not ready for me. Maybe you think I need to learn maturity. They say watch what you ask for, cause you might receive. But if you ask me tomorrow, I'll say the same thing. I am ready for love. Would you please lend me your ear? I promise I won't complain. I just need you to acknowledge I am here. If you give me half a chance, I'll prove this to you. I will be patient, kind, faithful and true to a man who loves music, a man who loves Radio Star.

实在，你愿不愿意接受幸福？我愿给你最真挚温柔，摊开你的双手，就让一切转动。 里面有的时候呢，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人们呢都会说会变好的，会变好的。多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理解成为说你会习惯的。有的时候把一种会变好变成一种让自己慢慢的习惯，可以呢当做生活中的日常，这个往前推进，也可以当做一种，让自己呢反思一下的过程哈。你会完完全全的努力的掌控你的生活吗？你是要不断的去慢慢的习惯一种惯性的生活法则，还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按照你的方式而活？就是不想睡。 电棒汤。 是。 而我们的周末午夜档永远在播放最美好的回忆。97.4，每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在快要结束的2018年，我们一起憧憬着2019会有怎样的际遇，怎样的奇妙的他，奇妙的事，奇妙的未知。2019年不变的时间，每个周六晚上九点钟，周日晚上十点。 咖啡离开了杯，我忍住了情绪在后面。影响挽回爱情间，在我脸上已经清晰可见。

Radio Star。 催眠，小心幸福覆盖背叛表面，万爱之徒别眷恋。 将发售新专辑的卓林蔡依林。 城市里的你是不是也常常花很多时间在等待上？我决定要让忙碌的你、放松的你、心事重重的迷失自我的你，在周末的夜晚找回真正迷人的自己。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听到了属于2019年的全新节目的 Jingle， 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22:45，麦同学跟大家说一声晚上好。刚刚的点播，上时段的这个彩虹的同学呢，说自己，这个想把这首歌哈，送给呢一个很特别的人哈，他说我不是没他不行，不是非他不可，哼。 谁把感觉？突然间却打开，来不及学会，却分辨好与坏，带着不安，冲动摸索着爱，那是脸上的答案 Cause you are my love， 我学着爱 Good morning sunshine， 希望需要忍耐 Cause you自信，瞬间却被推翻，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失败？渴望未来，也准备好想起你却忍不住眼泪泛滥 Cause you are my love， 我学着爱 Good morning sunshine， 美好需要 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可想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情，又痛又享受。如果我说不问你不罢休，谁能比我强求？ Oh my radio star。 想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暴烈太温柔，感情又痛又享受。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

在麦家族 My Home 的打卡贴当中的新岛同学说，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打开电视看到了甜甜麦，都会录一个小视频， 恍如电影的昨天， 准备给我比一个馒头。比个馒头什么意思？ 记忆中不曾停歇， 谢谢你的录制 奉献。 还有 金色的从前， 好多同学留言哦，看一下 轻狂的岁月 WDY 来点歌咯。 回忆划过那瞬间，闪电是轰轰烈烈，怎么哭红了双眼，一遍又一遍，那么的直接，别说伤得太重，爱情没有谁欠谁更多，今天以后留下的伤痛更寂寞。可失去的昨天，一眨眼就是永别，回首勇敢的再见，每一个温柔，每一次眼泪，别说没有谁欠谁更多，今天以后留下的伤痛更寂寞。 并不是必须。酒瓶装的也许是自己，也许自己才能创造奇迹。 睡眠拒之门外，没关系，起码我们还可以在这里一起享用最最迷人的夜晚。现场，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 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在周六晚上九点，周日晚上十点钟跟大家空中相约。众多同学，这 WDY 他说人不在北京。可以通过网络的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时间把夏天留下，我低头慢着把每天翻过， 谢谢每一个像你一样的陪伴。 花门的路口，树叶开始变黄，抬头才发现过去都走了，凝望的我们一转眼成为彼此的陌生人，抱你在怀中好像拥有了全世界，那些瞬间只能再见，我还一天一天想你在这里，下一场的雨淋透我的心，看我等待不回来的你，我想我幸福过，因为你幸福过，忍不住又再回头，仿佛你还站在路口。生活是否意味着寻找每个人都在寻找某个人，这条街的路口咖啡香气依旧，嘴角的微笑回来探访了，动了灵魂第一次，我约你去祈求缘分，我 转不过身，为什么你选择拆开了我们？我还一天一天傻傻为你站立在这里，下一场的雨淋透我的心，看我等待不回来的你。我还一天一天傻傻为你站立在这里，下一场大雨淋透我的心，看我等待不回来的你。我想我很幸福，在光华门路口忍不住又再回头，仿佛你还站在 On my radio star. D'ailleurs, qui font baiser les miens, en rire qui se perdent sous sa blouse. Voilà le pauvre sans retouche de l'homme auquel j'apporte rien. 空无一物，毫无痕迹。 的周末午夜档，永远在播放最美好的回忆。97.4，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空中相约，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接下来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苏苏， 你可是我们都忙， 苏玉宁。 我想见你，想和你吃饭聊天，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太想见你，拥抱和亲吻还有别的。 苏苏，苏运营说不知道我的人生会经历多少次爱情， 隐隐而来， 总是期待，总是会有莫名的动力。

皮卡瑞说不忘初心，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当中呢，艾特了我们。 忘了 的疯狂，为追求感觉就拼命去穿。好耶，我们曾太过健忘，来不及珍惜，徒增了悲伤。好耶，是谁在心上，拥抱你的手，下个夕阳迎接幸福缓慢，我的日子慢慢来讲。Oh yeah， 如果你累，我并不再需要力量。Yeah， 回过头我。的借口太冠冕堂皇，我们曾遍体鳞伤，失去了交集，也失去方向。是谁习惯了对方，才让平淡能分享，甜言的承诺却还在心上。以后你会想下个夕阳迎接幸福缓慢，我的名字慢慢来讲。Oh yeah， 如果你累，我不再需要你。 麦的周末现场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今天的时间看一看，哇，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最后的时间呢，要预祝大家有一个好梦，应景的歌响起来，要让大家呢这个尝试到 Sweet Dream， 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跟随你的 DJ 麦，明天再见喽！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祝大家晚安。 Baby